玩，轻松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。从昨日起至3月15日，环保部将会同有关的省份赴京津冀及周边18个城市开展2017年第一季度的空气质量专项督查。河北省轨道交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目前印发，研究建设亦庄至廊坊、大兴至固安等三条地铁连通北京，基本实现环京津县市与京津中心城区0.5至1小时的通勤圈。重庆市政府公布的重庆市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显示，规划建设重庆至成都、兰州、西安、郑州、武汉、长沙、贵阳、昆明等8个方向，时速25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通道，其中规划新增高速铁路8条，1475公里。2016年的11月，北京市环保局、交通委、公安局、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对国一级、二级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的通知。自2017年2月15日起，国一级、二级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工作日、法定节假日、放假调休，而调整为上班的星期六、星期日除外，禁止在本市五环路以内的区域道路行驶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里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 头你习不习惯，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靠岸，烧了我的怀抱当暖炉，你习不习惯，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想取暖，想念不会偷懒，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。

在心上把我越位，心肠一变，闭上眼情绪的爱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心上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一两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依恋，见你是情人的瞬间，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恋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用珍惜把握时间，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味，心上一遍闭上眼情绪贪恋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一两见还想念，一见面就更依恋，见你是情人的瞬间，心先保留原味，心肠一变，闭上眼情绪贪恋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在心先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用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依恋，见你是情人的瞬间， 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看得那样失落，谁能证明什么心能够天长地久，我也不想你再难爱过，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看得那样失落，谁能证明什么心能够天长地久，我也不想让你承认爱我，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，把往事一时全都记在脑后，反正它是无缘无故都缠住心头，转世间

等你当初反复那样地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让我走开，我决心从旧梦中挣脱。

的过的是一种初恋情怀，青春年少早不在，我们很精彩。用生命对抗这世界，勇敢的呐喊，成全就该要明白，温柔都不算意外，受得起伤害，为爱这就让人感慨，放弃后永远不能再回来，放弃后永远不能再回来。 死守到

胸。爱从不逗留，来去都不给理由，只给结果，看来是非谁都是予取予求。爱从不逗留，只有人坠落或是成熟，不是他真的要走，不会理你是不是一无所有。爱从不逗留，来去都不给理由，可只给结果，他来是追谁都是予取予求。爱从不逗留，只有人坠落或是成熟，若是他真的要走，不会理你是不是一无所有。 亮着，那不是彻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，我是一次邂逅红了那一场梦，我是这一卷不褪色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鬼魅都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月亮无罪，手里握着蝴蝶被看飞，耶耶无罪不归，多少钱忘掉， 我曾经犯了错， 抱歉这煎熬， 我曾经犯了错， 把所想一点情话岁月不了， 我曾经犯了错， 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，因为你的美，爱从中一点不过烟堆，看那雪纷飞，却再也找不回被大雪覆盖的些精髓，当时候尚未拥有你，唯一条件我有罪，破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， 我曾经犯了错， 说和多少钱忘掉， 我曾经犯了错， 到变成了煎熬， 我曾经犯了错， 把错想一点情话岁月不了， 我曾经犯了错， 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， 我山水全部褪色，多情的打扰，请原谅我。不是这夜为我点的火， 在那花 在那花 在那花 犯了错，我的山水全部褪色。多情的打扰，请原谅我。不是这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在里我犯了错。 多少钱忘掉， 我曾经犯了错， 到变成了煎熬， 我曾经犯了错， 把错想一点情话岁月不了， 我曾经犯了错， 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， 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拼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我

翅膀绕回去，我也追到十七世纪，在风里，在雨里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，我却退到不犹豫，为你披上我的外衣。是你让我看到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分懂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在风里，在雨里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，我却退到不犹豫，为你披上我的外衣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不管有多远，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当你看进我的眼里，我的心颤抖不已，的说一句，感觉没有失落，让我抱紧吧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